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有没有可能我就不知道了，这要看胖子自己的本事。当初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又怎么知道能在一起呢？不过我可以肯定，香香的心地很善良，虽然有些骄纵，但可比我当初好多了。 嘿，是啊，他怎么能和你比呢？当初你可是七宝琉璃宗的小魔女，连古爷爷和剑爷爷那样的封号斗罗都怕你三分呢。 宁荣荣嗔怪地瞪了他一眼，在他腰间的软肉上轻轻掐了一把。 换上，再取笑我，我就…… 奥斯卡轻佻地在宁荣荣粉嫩的脸庞上摸了一把。 你就怎么样啊？ 我就不让你摸了。 说完这句话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语病，俏脸顿时大红。 我好怕哦。 你 宁荣荣飞起一脚，就像是白沉香踢马红俊那样踢在奥斯卡的屁股上。白沉香站在一旁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，马红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溜到了他身边。 是不是没见过这么猥琐的家伙？我们史莱克七怪中论人品，那无疑是我三哥第一。不过我也和三哥差不多，我们都是感情专一的好男人。小奥虽然人贱了点，不过人品也是很好的。你是不知道他和蓉蓉之间发生了多少事。哎，回头我给你讲讲我们史莱克七怪当初的故事吧。 好。 白沉香下意识地答应着。他从侧面也听说过不少史莱克七怪的故事，比如当初史莱克七怪力挫各大学院，最后获得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冠军的事儿，但也只是知道皮毛而已。后来来到史莱克学院，看到这里的学员见了奥斯卡、马红俊、宁荣荣他们，眼中满是崇拜，就连这里的老师对他们也是客气有加，就更加好奇了。马红俊一看白沉香答应了，就忍不住有些得意忘形。 那今天晚上我去你房间给你讲故事吧。 去我房间？臭流氓死色鬼，你想得美。 等 白沉香猛地捏住马红俊的一只耳朵，用力旋转180度，疼得马红俊直叫唤，心中的起念被冲得七零八落。奥斯卡搂着宁荣荣轻叹一声， 看来大师的建议是正确的，我们现在的压力太小了，大家在一起每天都很开心，没有压力，我们修炼的动力也大不如前。自从回来见到你之后，坦白说，我一点修炼的心思也没有，只想陪着你。感觉有你在身边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 我也是，希望这次我们去海神岛能够在压力下加速成长吧。 其实我知道你更愿意过现在的生活，但是你是未来的七宝琉璃宗继承人，我会尽可能的帮你分担的。这次我们史莱克七怪也终于可以重聚了，大家在一起就算再困难也是快乐的，我们都是可以将后背交托给对方的伙伴，这可比我在北方那会儿幸福的多了。 是啊，我们又能在一起了，这种感觉真好。经过了这么多风风雨雨，我们也都长大了。 哟，蓉蓉长大了。小奥，你还肯回来呀？你知不知道蓉蓉为你流了多少眼泪啊？ 奥斯卡刚一回过身，就已经被一个雄壮的身体紧紧抱住，当然只是用力地抱了一下而已，但就是这一下也令他全身骨骼一阵作响。 哎，大老大，就不能轻点吗？ 奥斯卡苦笑着看着已经松开手臂的戴沐白，四目相对，两人都不禁笑了起来。在史莱克七怪中最先认识的就是他们两个还有马红俊，当年一起风骚的泡妞时，这两个家伙没少做搭档，只不过风格不同而已。戴沐白用力地抓住奥斯卡的肩膀。 哎呀，活着回来就好。你小子破相了， 很好啊，我终于比你帅了。 哼，那你也不是最帅的，别忘了还有小三呢。 谁和他那个非人类比啊？比你帅我就满足了。 朱竹清在宁荣荣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，宁荣荣俏脸顿时再次涨红，偷眼看了看奥斯卡，向朱竹清轻轻地点了点头。白沉香有些好奇地看着他们，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能感受到戴沐白和奥斯卡那浓浓的兄弟情。 这眼睛跟有毛病似的家伙就是我们史莱克七怪中的老大，邪眸白虎戴沐白，那个美女是我们中最小的一个，幽冥灵猫朱竹清，在我们七个中戴老大的实力仅次于三哥。不过如果他和竹青在一起，就算是三哥也逊色那么一点。 死胖子，你说谁眼睛有问题？ 戴沐白的耳力可是很好的，脚下一动已经来到了马红俊面前，有些好奇地看着他身边那清秀俊美的白沉香。 胖子眼光不错啊，这是从哪个 他话刚说到这儿，嘴立刻被马红俊一把捂住了，用力拖到一旁。看着胖子眼中哀求的目光，戴沐白不禁有些疑惑了。他本来是想说眼光不错呀，是从哪个厂子带回来的姑娘，马红俊对他何等了解，又怎么可能让他把这句话说出来。奥斯卡和宁荣荣在一边偷笑，宁荣荣低声向朱竹清解释了胖子和白沉香现在的关系，马红俊焦急的逼音呈现。 戴老大，你嘴下留情啊，这次兄弟可是认真的，这姑娘是三哥的表妹，我和她可是清白的，正在追求她呢，你千万别把我以前的事说漏了，不然我就完了。 我说哪来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姑娘，原来是小三的表妹啊。你好，我叫戴沐白。 戴沐白的相貌虽然不算很英俊，但他那天生的邪眸和自身的气质有着一种特殊的吸引力，否则当初也不会纵意花丛之中未逢一败了。他身上散发的无形气势给人一种压力，面对他，白沉香可不像对胖子那么随意了。 戴大哥你好，我叫白沉香，你叫我香香就行了。 香香？你才第一次见到他就允许他叫你香香？ 戴大哥是表哥的兄长，这有什么？ 那我呢？你为什么不让我叫？ 哼，你猥琐呀，那么胖还一脸猪相，谁理你？戴大哥一看就是正人君子，和你怎么能一样？ 他正人君子？ 不愧是小三的表妹，果然会说话。香香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这几个人里最正经的正人君子就是我。 不远处的奥斯卡一阵咳嗽，看着戴沐白的目光很怪异很怪异。朱竹清站在宁荣荣身边微笑地看着，却一点也没有拆穿自己男人的意思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戴沐白早已不是年少轻狂的戴沐白，他也不是以前那个对戴沐白怀有恨意的女孩了。戴沐白似乎一点也不在意别人看他的眼光。 哎，小三呢？不是说要去海神岛吗？ 三哥出去也有些天了，好像是处理一些家事，估计也快回来了。 小五的事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大师在信上提了，可是我还是很难相信，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身体与灵魂分离了呢？ 听戴沐白提起这事儿，马红俊眼中顿时流露出强烈的杀气，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他身边的白沉香还是第一次从马红俊身上体会到这种感觉，尤其是来自凤凰武魂那种百鸟之王的威压，更是令他有些心神战栗，下意识横移开半步。此时在他眼中，这胖子似乎顿时高大了许多，再不是那个笑闹猥琐的家伙了。 还不是武魂殿那些混蛋。 武魂殿！ 戴沐白低吼一声，庞大的气势勃然爆发。史莱克七怪对于他这种气势的释放早就习以为常，但白沉香却受不住这近在咫尺爆开的白虎威压，花容失色，脚下一个踉跄，就在他即将摔倒的时候，一只稳定而肥厚的大手抓住了他的肩膀， 一股带着几分灼热气息的魂力透体而入，白沉香的气息顿时稳定下来，仿佛身前凝聚起一面由无形烈火组成的壁垒，替他挡住了戴沐白那滔天的气势。 只是愤怒是没用的，想要与武魂殿抗衡，就要不断提升你们的实力，只有你们七个人都成为封号斗罗，才有可能与武魂殿的强者抗衡。 众人朝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两个人正朝着他们这边走来，说话的正是大师，在大师身边则跟着独臂的剑斗罗陈心。见到大师，史莱克七怪众人加上白沉香同时躬身行礼。大师向戴沐白和朱竹清微微点头，僵硬的面庞上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情绪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